都懂，只是不讲，把自己弄得很忙，其实是假装。看你这次要怎么收场？我说我会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，而你却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。我爱你的心一样，总是选择原谅。你有多少借口，除了说谎？如果我不是你可以停靠的地方，我们就到此。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词出自李卓雄，歌曲的曲调是来自常石磊。你知道常石磊的作品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色，然后莫文蔚把这种个人特色唱得非常非常淡，而把他自己唱得特别特别的突出，这是非常需要功力还有自我以及音乐素养的事情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不散不见，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明天我们继续在这儿相见。 消失之前，记忆背面存活在我里面，不散不见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